笑成多可爱，温情似花开，悠悠春风樱桃里，雨露尽关怀，更要望霞山，花要向山开，大地绵延续情分，一代接一代，去的去，来的来，小城风貌永不改，外面的世界虽笑成更可爱，去